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哎，我大明老师，对，话筒稍微下来一点。然后呢，我怎么觉得今天离嘉宾的距离这么远？ 不是这个，你就是介绍嘉宾的时候能就是用 正式一点， 对，用正式的场合的那种方式，然后比方说来自哪里哪里哪里，而不是说大明老师把话筒降一下，用这种方式把我引出来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对不起，我从来不够尊 敬。level 能不能高一点？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东北的大明老师。你好，大明老师。哎，您是东北具体哪嘎的？ 我是。 够正式吗？ 其实我是比较复杂的那个，对。然后因为我的父亲呢是黑龙江，哎，我还特别认真的来介绍起来，好吧？我的父亲是黑龙江，然后他当兵的时候到了吉林长春，我是在长春出生长大，但是我呢后来就是工作的时候，是在浙江工作，后来然后又到北京工作，对对对。 所以好像我们并不关心这轱辘， 对，我只是让大家伙更深刻的了解一下我，对。 今天呢，我要真诚的感谢一下我的同事啊，也是不管他承不承认，我是不愿意承认的好朋友， 哎， 大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明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叫快乐早点到的，也是制作人 啊，对， 也是主持人， 是， 也是街头采访的记者，啊，然后也是 茶水 对，就是各种啊，这个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他来做的。为什么？因为好像确实一直这个 人手不够， 对对对， 经费有限， 没错， 对。如果说 这就是我们俩的默契， 因为广播节目呢跟电视节目最大的区别在哪呢？电视节目可能需要一个大团队来完成，我在地方台的时候一个人做4档节目，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去做，然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广播其实这边人还算是比较多的了，还算是一个团队去完成一个节目，但是会发现其实干的事情也比电视少很多， 对 啊， 所以我问你了吗？ 就好像高丽老师一样，你看高丽老师如果是电视节目的话，高丽老师就可能会捯饬一下自己， 对， 这是捯饬过的样子，是吧？ 对， 完全没有看出来啊，特别的自然。 我今天呢从跟大明一接上头，我觉得我们两个那个默契已经产生了， 对，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很期待大明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上一次来已经是差不多10年前了吧。 10年前如果还有青年广播的话，对，那时候应该是幼儿广播。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很期待，我们今天到直播间呢，也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你知道，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话题也是要根据嘉宾他的就是各方面水准来定的，你知道吗？ 明白。 今天说小奶狗啊，小流行的这种流行语汇啊， 天啊，就是特别适合我，是吗？ 对，就是因为我个人驾驭不了，所以请大明来帮我了。 哎呀， 因为我确实对这种新兴的这种东西 是 真的是很迟钝， 因为现在很多新兴词汇你完全理解不了，就好像我因为我个人开通了个人的微信号，是 Starming 1，大家可以来加一下 STARMING1 啊，对，然后还有大明的快乐时间，这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对，所以我一般就是叫他就是 Starming， 因为你自己叫的 Starming。 然后你知道吗，就会碰到很多的听友，然后跟我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他会 因为年龄层次不一样的，有那个叔叔阿姨辈的，然后跟他们聊天的话，你会聊一些就那时候的事儿啊，就还能接触。但你会发现跟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啊，他在说什么完全不懂。就有一个孩子在我的大明快乐世界那个微信公号里边给我留了一句言，是 stamming 啊、我想 CQY，stamming CQY，CQY，我说啊，天哪，什么意思？然后。斯大明说的是我嘛？CQY 啊，出去呀，是这么直接吗？说现在年轻小孩直接又啊，哈哈，应该不是。CQY 是， 哎 ，Q 是什么呀？ 吃去啊！啊，后来都不是。后来那个孩子跟我说什么呀？处 Q 友。 哦、 就加 QQ 好友的意思，这是现在零零后专有词汇。然后我俩加，我说没有的，我加微信行不行啊？说行了，加微信，就加微信。他又跟我说了一句，那个 PYQ 不错 ，PYQ 不错。我在想什么是 PYQ？ 朋友七是吧？我说现在孩子啊，这都太成熟了， 惦记的这么多。 后来发现不是，他说什么是朋友七啊？是朋友圈不错 哦、 啊，朋友圈不错。然后还问我你喜欢 WYF 吗？玩 WY 物业费，然后我不喜欢物业费，然后那个什么的啊，可能是五月份，因为五月份嘛，或者是那个文艺范儿，我是文艺之声的，都有可能。看我半天没回答，哎呀，就是吴亦凡、 哦， 我跟他说，哎呀，这吴亦凡，我不喜欢 WY 什么 F，我喜欢 LH。他说啊，你喜欢鹿晗是不是？不对，我说我喜欢刘欢。心若在，梦就在。你会发现跟这孩子真的是有代沟的。 对，哎，你我觉得你还挺修养，还挺好，你没有把他拉黑。 他把我拉黑了呀。 他觉得 没来得及 沟通了。 哎呀，我说我喜欢刘欢，他把我拉黑了呀。然后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零零后现在有很多新生的一些词汇，你真的完全不懂。 嗯， 就比方说扩列， 嗯， 扩列就是括号的扩， 嗯， 然后队列的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扩大 QQ 好友列表的意思，还是加好友的意思？ 天哪，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才会有这些新兴的流行词汇？ 是啊，然后他们会有一种特点，比方说，可能我们说九零后他创造了火星文，火星文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每个字你都不认识，甚至字典你都查不到，但你看起来每个字的好像你都认识的样子，都读得懂。零零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首先是把那个拼音的简写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嗯， 比方说，你知道 NSS 什么意思吗？ NSS 暖说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让你到我的空间里或者朋友圈里边帮我点个赞啊、 哦、 留个言什么的，暖暖场。 天哪， 暖说说， 你刚才说的这一切的一切、 嗯、你都完全没有听说过， 完全没有听说过。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可能只是那个小朋友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发明创造， 还、嗯、真的不是， 就是已经成了流行词汇了。 整个那个零零后他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 哦、 所以说你到他们的如果建的一个群里边，你就真的是跟密码一样。 嗯， 然后他们说自己的明星也都是说再说他的英文那个拼音的简写，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 就需要有人及时的来破译摸码密码。 是，所以说你跟这帮孩子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你跟上一辈，比方说20年前的人、 嗯、 你可能跟他们差20年，但是跟你20年后的人，跟00后真的是差了一个次元、 嗯、没错，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所以你知道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嗯、 让我去理解那个二次元世界， 嗯， 我都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啊， 上次跟共青团中央一块下去做活动，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有很多新兴人类嘛、 嗯、 我就请他们，就是我你知道吧，不耻下问， 嗯， 我说哎，年轻人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认认真真给我解释了，我说天哪，我居然还没听懂。 何必解释呢？然后你装作有意思、啊、 干得漂亮。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最可怕的是什么、啊、你知道大明，我在听你刚才讲这咕噜的时候、嗯、我说我幸好当初没有答应你的邀请、 嗯、 去跟你做搭档，这节目都开始了10分钟了，我们都没说主题。 没有，其实这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说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小奶狗这个名词，说实话、嗯、我最开始我不仅是听不懂、 嗯、 而且当我听懂了以后，我竟然第一反应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我到现在说实话、 啊、 我也不能接受，就包括小鲜肉， 嗯， 老腊肉我都接受不了。 小鲜肉吧，他我倒能接受在于什么呢、 嗯、 就是他里面看起来是没有任何贬义的、 嗯、 对吧，你说这个人是个小鲜肉，他很嫩啊，很鲜嫩啊、 嗯、 这种感觉就是很年轻的意思。但小奶狗吧，总有一种就是比方说咱们以前说的那种小白脸啊， 嗯， 还而且娘娘像个吃软饭啊， 多多少少带一种歧视。 对呀、啊、就这里边是带歧视的、 嗯、 所以我才受不了。 作为男性是忍不了的， 作为传统直男 喜欢刘欢的那个是忍不了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但如果你喜欢鹿晗，你可能还会 没，我觉得鹿晗也不算是小奶狗吧，就是 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男孩子的话，你可能对这样的流行语汇也是不是特别建议，但是因为你毕竟是喜欢刘欢老师那个范儿的， 对， 所以你就听这个就会很刺耳，对吗？ 是，确实，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小奶狗这个词儿吧，是就是前不久 啊， 那个哎，就是跟你那个特像那个。 谁、啊、 那个女明星、 啊、 不是那个 贾玲啊， 王婶，你别误入贾，不是 谁呀、啊、跟我 也是丽姐玛丽 啊、哦、玛丽、哦、 玛丽、 哎、 对啊， 你居然觉得我跟玛丽像，一直都说我跟贾玲像， 没有，你俩声音都是往下走的那种、哦、啊，你说长相啊，天哪， 长相 这个有目共睹的样子， 就我也是 LH 是吧， 对，然后贾玲啊，不是 玛丽 的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嘛， 啊、嗯、 然后在媒体当中大部分都是引用了他找了一个小奶狗， 嗯， 我才知道啊，我因为我最开始第一为什么要找小奶狗啊，什么意思， 以为他收养了一个宠物， 对啊，就是说、哦、或者说你找了一个男人就是吃软饭的，就是小白脸，你说你背地里说人还也就算了吧、嗯、你拿到纸面来说，后来发现在下面的评论当中，包括大家伙在了解这个事儿当中，提到小奶狗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这个才让我比较奇怪、嗯、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他真的会有这样的用意， 嗯， 只是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铺天盖地的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被很多善意的人给他善意的理解了正化了、 嗯、 但其实他用这个小奶狗他刚开始这个用意也许就是某种成分上的一种小白脸儿、吃软饭，他这种用意 可能那个程度， 为什么不用小鲜肉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用小奶狗呢、 啊、 对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要特别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就是你知道直播间两位老年人聊这个话题还是蛮吃力的啊，所以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小奶狗还有现在的小狼狗会突然一些流行起来，大家为什么会接受这么一个词汇，而不再去就是弃用什么小鲜肉啊、 嗯、 老腊肉这样的词，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大家在一直播就可以看到来自东北的大明老师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哎、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呢其实就是想聊一下这种网络语汇，只是我们今天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这种互动的方式，用了这样的一个巧妙的话题，我们的小编呢很用心的题目是，我猜这是新时代你最热爱的动物、 哎、 新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当下的一个新的这个网络时代， 嗯， 你最热爱的动物其实就是一种你的表达方式，你的称谓啊，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刚才呢大明讲到了种种，就是已经把我就带跑偏了，我都不知道我要接下来想问他什么其实我特别关心一个词儿，大明，刚才你一直在说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那如果要让你被界定的话，你更愿意别人怎么用这种网络语言去称谓你？ 网络语言的话呢，那 哎，对不起，我插播一下， 嗯， 小编还有我们的这个值班的小同学，能不能给我送一张纸巾进来？你知道今天就两个胖子坐直播间， 就散热， 好热呀！ 哎呦我的天哪！ 好，大明老师、哎、您继续， 对吧？要不要我给你泼盆凉水？ 可以。 没有，就是我能接受的，比方说大叔这个词儿肯定能接受、 嗯、 对吧，当然你要说大爷的话就不行了，对，大叔这个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嗯、 但是呢你要说我的年龄啊包括整个的风格呀、啊、跟大叔又不是那么的像， 谢谢，嗯， 对吧， 怎么为什么， 因为大叔是张嘉译那种的叫大叔、嗯、要我个人觉得靳东那种都不算是大叔、 哦、 对吧，因为还是比较偏帅的那种、 嗯、 大叔是在气质上包括文化上那种给人很、嗯很 沉稳 很沉得住的那种感觉、 嗯、 有那种爸爸感，对吧，叔叔辈和爸爸是一辈的嘛、哦、对，然后呢你要说我是小鲜肉那肯定不算了啊，老腊肉老油条，或者 油腻、 啊、这个什么有没有老狼狗啊，老我没那么狼娃的那样子是吧， 对， 那还是 所以你其实是很难用这种网络词汇来界定自己的， 所以我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网络上面 但是你现在对这种二次元的世界对网络世界真的是很了解，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平时跟听众接触多了，因为什么年龄层次都有、嗯、你得了解他们说什么话、嗯、就比如、 哎、我觉得你的这种主动学习能力特别强、 嗯、 我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嗯、 而且是很懒，就是在这方面很懒、哎、我如果是不感兴趣或者我觉得我拿不下的搞不定的、 嗯、 我就不愿意再去碰它，你就不要再跟我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嗯、所以接下来你知道要说什么了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 我们这个小时要干什么呢？我们不如就聊一聊你的新书吧。 啊，我的新书《世界是贫的》现在已经上市了。贫是贫嘴的贫，世界是贫的。京东、当当和淘宝都还有货，当当可能断货了，京东断了两次货，但是货都补上了。然后前天是正式开始加印了。 哎，你好不含糊呀！ 啊，对呀、啊， 就给你个口你就灿烂是吗？ 哎呦我的天，我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你知道吗？ 其实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虽然聊的是跟这个网络与会相关的话题，但是大明呢，作为就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的同事，其实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跟这个新兴的网络环境在做着接触。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到你这本新书，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之前是不是也出过书？ 对对对，这是第二本了。 那个是几年前？ 2014年，应该是四年前、 你觉得那个时候出书和现在四年之后出书，整个的市场环境有变化吗？ 有很多的变化。四年前出书的时候呢，就比方说我在写很多东西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或者是说你的思想会比较先进，但你用词是偏大家伙都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我这次出书就特别的逗，因为在书本当中我会引用比方说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词汇啊，包括一些刚才所说的那个拼音的简写啊，英文的简写啊，因为我在所有人，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拿出来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结果那个到编辑那儿审的时候，审完以后再给我退了的稿，是定稿了。我一看，我每个只要是涉及到拼音和英文后边就一定会有括号，然后把中文的意思标上来。 对， 然后我觉得天哪， 因为你得考虑我们这样的夕阳红读者，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比如像你刚才跟那个孩子聊的那咕噜，你要如果放到那上面，我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在那个语境里去了解你要说什么。 不是，那本书你拿到以后就知道了，就连 OK 这样的词 OK 后边括号好的。 哎，那个会不会是跟你合作的这个出版社有关系？ 夕阳红出版社是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就是出版社它很多传统的出版社，他用的一些编辑校对的编辑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你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好的。 是， 就是我们，你要知道我的这本书面向的不只是这个新时代的这种这个环境，还有一些像中老年朋友，他是需要了解的。你不要那么慈祥的看着我。 其实我也反省了一下我们作为这个你是70后80后啊，就是我们经历过一个时代什么呢？就是网络时代，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一个转变，但是我们经历过就是从我们正常聊天但是到网络语言兴起的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就是可能你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的词汇了，但现在仍然没有使用。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小奶狗哈，再往前推导的话，你知道什么时候有的菜鸟这个词的诞生吗？ 对吧，菜鸟本身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兴起的这么一个词汇， 就是动物化，人物动物化 啊，你是一菜鸟啊，你是特别厉害，你就老鸟。然后呢说哟，这个你要玩游戏玩的特别的厉害，而且呢玩时间特别长，你是骨灰级的人物。你知道这个话特别的逗吗？当时我记得就是男篮辽宁队打比赛的时候吧，好像是辽宁队打比赛的时候，当时的老帅还是蒋兴权，蒋兴权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个老前辈了哈。然后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呢，就想奉承他 啊， 就是说啊，作为这个中国篮坛骨灰级的教练，当时蒋兴权拍桌而起特别的怒，说谁骨灰呢？我活得好好的，你说我骨灰啊？你这不咒人吗？当时老帅就不干， 他就 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就好像说，哎呀，大明你是个小奶狗，他可能从现在的意义来说，哎，我说你年轻啊，是小鲜肉啊，他我会拍一起，你说谁我是小奶狗？你们全家都是小奶狗。 我特别理解，就是你这种新兴的网络词汇，有的时候我们的兴起它的时候出发点，有的时候可能是善意的， 是， 然后你对它的这种词认定是一个褒义的， 对啊， 但是你对接纳者是需要提出同等要求的， 是啊， 能不能接受？就是大明他从来没承认自己嫩过，因为他十来岁就长这样。 为什么就是老狼狗怎么着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既然说就是人物的这种物化，就是网络词汇，有的人可能就会介意。你可以说我年轻，你可以说我职场小白，你也可以说我菜鸟，但是和这种猫猫狗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在。 会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介意感。 是， 就是你凭什么把我这种动物化？ 对， 就我们也问一下大家，你可不可以接受现在的这种小鲜肉啊、老腊肉，包括现在的小奶狗、小狼狗这样的一些词汇？ 这多了去了，什么单身狗啊？ 对对，单身狗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就是你单身嘛，活该你单身，所以你就是狗吃狗粮。 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咱们对狗可能有一些误会， 对对， 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人说自己是什么啊单身狗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狗，如果你带它出去遛的时候，它见到漂亮的，它俩就去玩去，对吧？人怎么玩都说哎真可爱。你说你到大马路上，你看一姑娘特漂亮，你上去跟人玩去，对吧？立马就流氓罪给你逮起来。所以说，你说自己是单身狗，你根本就不如狗在这方面。 就是你对得起狗吗？ 对呀、啊，还有说，哎呀，我累得像狗一样。你看狗累吗？就平时我们看那狗都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晒太阳、吐舌头啊、玩啊，对吧？你看看你成天的，人家狗在遛弯的时候你在干嘛？现在你在干嘛？还累得像狗一样是吧？狗没你那么累。 对，其实刚才大明说到这点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词汇，也许你的同龄人能理解，也许就是跟你相差哪怕几岁的人，现在五岁基本上就一个代沟了。 是， 尤其是在家里的时候，你刚才提到这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我跟我的编辑在聊天，我说你作为单身狗，你就要让自己忙起来啊，你可以累成狗，但是呢，你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空间留出来，让自己觉得孤独寂寞冷。因为我是用语音在说，然后我父亲就很不开心。我挂了语音之后呢，父亲就说，你看你还是领导，你怎么跟员工说话，你怎么说人家孩子一口一个狗，一口一个狗。我说爸爸，这是我们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亲和力的一种方式， 是，你知道吗？ 然后又给他解释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呢，单身狗啊、寂寞狗还有什么什么小奶狗都是夸奖，跟您那时候的狗奴才、狗腿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 对对对，那刚才说到小奶狗还有现在的小狼狗，你能解释这小狼狗吗？ 其实小奶狗我也能冒蒙的去想一下它跟小鲜肉的具体的区别。小鲜肉啊，你看我们用在谁的身上，一般都会用在这个流量小明星的身上。不是小明星啊，年纪比较小但是腕儿特别大的那个明星。 对对对，就我们两个到、哎、估计到退休返聘的年龄也达不到了。 对，就是说就小鲜肉呢，说明他们的这个火爆啊，或者说年纪的程度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很鲜肉的。但有一点，他跟小奶狗最大的区别就是说这个人很强。 对， 小鲜肉是很强的，很独立，很强的。小奶狗呢，它顾名思义，它还是没断奶的一个状态，它是有那种依靠感的， 就是像狼狗更野性一点。 小狼狗是这样的，小狼狗是很活力、然后有点那种粗犷的小意思，但呢也很年轻，充满着精力的那个样子。小奶狗是文文静静的， 就你抱着人家宠着人家就好了。 是， 你是不是要吐了？听我这么说 话。所以我解释完以后吧，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不是那么好。谁要给我说我是小奶狗的话，还是不愿意。 小狼狗也不愿意，好像是不是一加上这个小，你就会比较介意。 还真的是还不在乎那个狗字。 对，是吧，一家这个小就是如果女孩子我觉得这个受用这个词可能还多一点。我觉得男生尤其是男人、就像大明这样就四五十岁的男人来说他是很难接受的。 长得有那么老吗？是，好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明在直播间聊的其实就是关于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新兴语类，比如说小奶狗、小狼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些流行语汇。各位，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词汇如此的兴盛？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所以大明，现在我们又回到另外一个我特别想跟你聊的，咱们俩今天索性就打散了聊吧。 好吧， 反正也没什么主题， 散打着聊吧。 要不你打我一顿吧。就是你我们先把这些明星的粉丝先放到一边。你喜欢吴亦凡呢、黄子韬啊，包括鹿晗这样的就是花样美男子吗？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喜欢明星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呢，如果你喜欢明星的话，可能会看他的电影，买他的专辑，支持他的演唱会，买他的海报贴满墙壁，然后呢那种叫不干胶的东西贴满文具盒， 然后会默默的关注他的新闻，然后通过小剪刀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这种喜欢的方式， 对， 我觉得 王杰，我贴过王杰的。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不能说是明星的问题啊、可能是明星的经济啊，或者说他的公司啊，营销宣传的方式，包括他的粉丝的一种支持的方式，跟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们可能就比方说那个中国的有某一个团体，就是人很多的那种的，然后他们可能通过握手券的方式卖握手券，他要把这个明星最大的变现，然后把那个歌迷啊粉丝兜里的钱掏出来。 握手券， 握手券，你知道什么？ 就是跟你握个手，然后你要 他开不同的见面会，然后呢，大型小型都有，尤其是很多小型，你要想来跟明星握个手的话呢，你要交钱。 嗯， 他来的我就是见个面，我也不唱歌或者怎么着的，反正来交钱吧，这是其中的一种掏钱的方式。 嗯 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粉丝啊，真的是一买握手券买好多张，然后占领明星半个小时的时间那种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内部排名，比方说，因为他人很多嘛，每次表演的时候，他可能分成 A、B 队啊、B 队啊，或者说第一组和第二组啊。他如果想让自己的明星上表演位，或者说上我们所说的 C 位的话，他要进行投票，每年都会有总排名的那种的。这种投票你要给他刷票，你要给他各种的经济的那种手段，然后也是又能扫一波粉丝的钱。其实这样的方式呢，就会给粉丝带来很大的压力。有粉丝说了，其实他喜欢那个明星，他也知道这明星唱歌不好，跳舞也不怎么地，他更像是一个宠物的养成游戏。你养到这一步了，你就不允许别的人的宠物战胜自己的宠物 哦， 你就真的会有那种养宠物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说我一定要支持我的明星，他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要把他捧成最好的， 他就成了一种宠了，不像原来我们的那种膜拜。就是我喜欢，比如我喜欢王杰那个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好 man 呢。 对呀、 就是好 man， 大家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用的词儿，你们能理解吗？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爷们儿。 那刻着我的名字，年老的树，是否依然茁壮？对，那种沧桑的感觉。所以我不想说这是现在小鲜肉的一些问题，因为小鲜肉他本身他有很多的闪光点，他们的跳舞，他们的歌声，包括他们的就是演技也好，总是有闪光点，而且都是很努力的一群艺人，只不过在包装上面可能是让我们这些老腊肉们 对 有点接受不了的。 对对，你刚才剖析的这点我特别认同，原来没有想到，就是现在粉丝把自己的名就偶像当就是来宠爱的， 真的是宠爱的， 而不是来膜拜的，就是我来依赖的。你像当年就是狂追刘德华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娟，就我们称之为娟子吧。 对 啊、就是他到现在其实说一提起刘德华，他还是会有那种恨嫁嫁不得的那种心态。 他真的是失去挺多，比方说他的父亲， 对、 就为了这事儿自杀了。 对， 然后他为了这个事儿就可以说是耽误了自己一辈子。 没错。 对，后来刘德华也给他写了一首歌嘛， 对， 叫那个丢手绢 啊。你会唱吗？ 对，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对，就把这个丢掉，把他这个人丢掉。 后面那一句呢？ 不要不要告诉他，不要不要告诉他。 大明、我能预约一下你下周的单子？哎，你知道、就是我今天跟你聊天，我是全身心的在放松。我们每一期的嘉宾都很优秀，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要有一个主持人该有的样子，你明白吗？但是今天跟你在一起，你知道我就可以任性撒娇那种感觉，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我明白，就是相当于做按摩，他们那是中医按摩，真的很疼那种，你要绷着劲儿。 正骨。 我这种是 SPA。 就是我特别愿意跟大明聊很多的话题，是因为他能给我一些这个所谓的依赖感。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样，就是你认可一件事情，你去把它拿出来，愿意去津津乐道的话，一定是你对这个词的一个认可。 是， 就是我愿意说这个小鲜肉也好，或者说小奶狗也好，我首先对这个事情是认可的。 嗯哼， 那你才会频繁的使用。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用小鲜肉，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不礼貌的一种方式，或者它不是一个敬语。 唉， 你说他年轻帅就好了嘛，帅气的小伙子干嘛要说小鲜肉啊？ 而且呢，你的口吻里边说，哎呀，小鲜肉啊，总有一种就是50岁的阿姨想得却不可得，然后还想调戏一下的感觉， 就是猥琐感，你知道吗？ 啊、 就是一个油腻阿姨的猥琐感。你被你一说，你知道，挺美好的一个事儿，让我也没法接受了。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话

在一起的这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 肯定啊， 对啊， 之所以被称为小奶狗，肯定是旁边有一个就是值得依靠的一个坚实的锁骨啊。 你不要看着我， 对， 你说这种话题的时候不要看我、啊、看一直播的镜头就好了。 那肯定是呢，旁边有一个。 其实你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玛丽、啊 嗯、 为什么就是玛丽的现在应该已经是先生了吧，他们结婚了吧、 是结婚了，领了结婚证了， 比他小11岁、嗯、 对， 包括像钟丽缇之前他的这个爱人比他小也是十几岁， 也小很多， 对、就是好像有 娱乐圈这样的挺多的， 对，就有了他们这样的这个关系之后呢才流行起来这种小奶狗。 嗯， 所以先问一下大明、 嗯、 你会介意姐弟恋吗？哎，我就想跟你聊这个话题，聊了很、 啊、 想了很久了。 你为了得到我，然后今天故意设置这么一个话题，然后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当中承认自己喜欢姐弟恋，然后你就会趁虚而入是吗？ 其实、 哎、你说过了， 其实也还好，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真实的声音，嗯、然后我跟你太太谈一谈。 没有，其实姐弟恋人啊，嗯、这个特别常见，特别常见。嗯、你说什么算姐弟恋呢？刚才说我们说那几个可能，基本上都算是几个极端的了。 嗯、 所谓的极端的，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比方说在8岁以上，我称之为可能年龄相差比较大了。 嗯、 如果反过来说，男跟女相差8岁的话，可能没有这么的突兀，对吧？ 对。 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文化就会觉得女生比男生大，就感觉不是那么的顺当，感觉哈、 嗯。 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强， 嗯、 女生比男生大几岁的就是很多，比方说大个1-2岁、2-3岁的很多，大8岁以上的呢也有，但是不是那么的多。总体来讲的话，你看，但凡是你说的什么钟丽缇也好啊，还是那个、 嗯、 包括伊能静对吧、 嗯、 伊能静比她老公秦昊大10岁左右吧， 嗯， 包括玛丽， 嗯， 人家本身底子在的呢。对吧，人家就算人别人老、 哎、 人家也是长那么样的， 就看着小是吧， 是啊，那你这你，哎呦天哪， 那个导播老师是不是大明那个镜头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镜头不是很清楚的话切掉它就好了好吗？所以其实你到底是介不介意，你不要说人家的事儿，你介不介意？ 如果有感情的话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 就是肯定不会介意的，因为你毕竟有感情了、 嗯、 但是呢如果说从正常比方说俩人相亲没有感情建立感情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对方保养的好，就虽然说我这个比较外在一点吧， 嗯， 保养的好就看起来年轻也可以接受 啊，就是你其实从骨子里面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 对，骨子里边不介意，就是说你客观上比我大， 嗯， 无所谓，当然你只要心态年轻长得年轻，然后呢你比是吧，然后 就是你其实说白了这个男生还是一个表象动物、 嗯、 就是你只要看起来还不错，就是比我大不大就无所谓了、 嗯、 你是这件事你不能说你比我小10岁看起来比我老10岁， 但是 这样你是接受不了的。 但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层关系当中经常会有另外一个、嗯、就是夹杂了经济的观念在里边的， 嗯， 就是如果是说对方另外一半他是很强势的那一种，对吧，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可能社会阅历经验比较多、 嗯、 他之所以找小奶狗也是因为自己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啊 嗯、 对吧，他有时候有经济实力说我养你啊， 嗯， 就房子说我养你一辈子、啊、 就真的是小奶狗了， 对，就真正是小奶狗、啊、说实话这个我是比较反感的 啊、哦、 对， 就是两个人在情感上其实是不对等的， 我觉得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才是最好的， 嗯 嗯，所以就是你最终强调的还是一种琴瑟和鸣，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两个在精神上能达到一个就是契合点就可以了、 嗯，也不能完全精神上，但你 不要戒备心这么重，我对你不感兴趣， 好吧， 你那个年龄小的还没到我的那个底线， 好好好 你知道他刚才都出汗了，吓 得，然后呢，用那个眼睛的余光扫他， 其实。我估计很多男生也是和你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说、 嗯、 这个人我在一起我相处得很舒服， 对啊， 我是不太介意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完全、 嗯、 我作为女性我是不能接受的， 嗯， 我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聊过这个话题、 嗯、 我就是无论如何我都接受不了姐弟恋，哪怕他只比我小2岁， 小2岁也不行吗？ 都不行， 他长得老啊， 真的真的不行，你知道我 长得跟那张丰毅和张艺谋那种类型似的， 那他看着也比我小。 对了，你是容嬷嬷是吧？ 就是我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 uh-huh. 因为我可能骨子里还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中国女性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我还是希望我的另一半他不管是从内到外都能给我一种依赖感， 所以说你的感觉吧、嗯、就是说每个女生给人就是她想要另一半的感觉不一样、 嗯、对， 就有的女生呢是希望男生要强势一点， 对， 那种感觉就是说当我耍起娇来的时候你要把我直接抱起来然后扔在床上的那种感觉， 就我这个诉求 霸道一点， 就不一直都达不到。 对，你主要是体重的问题。然后呢，就我不好意思太直接啊，来板砖放下，板砖就放下得了。然后呢，还有女生希望什么呢？希望就是说，这个男生对她有黏一点那个感觉， 嗯， 就反过来。他希望这个小，不管是年龄的，就是不跟年龄是无关的，但是希望感觉上你对我黏一点， 嗯，娇嗲一些，嗯，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 嗯， 你要跟我懂得什么是撒娇， 嗯， 让我感觉到哎，有一种比较和谐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是不管对方年龄比你大比你小，你是喜欢在你面前主意特别正的姑娘，还是说就是一切都听你的？哎呀，我只要娇丢的这个跟你在一起就可以了呀？ 没有， 一切都你做主嘛。 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女生说是一切都你做主，但是当你做完主了以后，他会产生一万个意见，所以相对来说，我还更喜欢那些主意正的，你知道吗？ 就不要给你徒增烦恼。 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女生， 嗯， 对。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其实从骨子里都是不能接受小奶狗、小狼狗这样的。 于是我们两个又进了一步。 我在各种跟你套近乎，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良苦用心吗？ 好了、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归根结底聊到这儿就是比较有意思了。 嗯， 就是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媒体，就是我们国内比较权威的媒体， 嗯， 就把现在这种小奶狗的这种流行语汇的兴盛，它是这个抽丝剥茧，看到里面更深的东西， 嗯， 就是会不会是女性主导意识的崛起？ 哎，还真的是， 就是， 嗯， 它就是一种我女性就要站到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位置， 嗯 啊，就是我喜欢小奶狗，我乐享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 我的经济和我的各方面的实力达到了，我可以有这样的资历。就像你没有办法去顾全自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养那么多的宠物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现在的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强了，大家伙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我们说有人喜欢找小奶狗，那一定反过来说，有的所谓的小奶狗就是年轻的一些男孩，他们也喜欢找一些比自己大的一个女生。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嗯， 你没有必要去抨击人家说，哎呀，你怎么能吃软饭啊，或者怎么教呢？也许人家并没有吃软饭，只是年龄的关系。 嗯， 而且就算人家吃软饭了，那也是人家庭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嗯，对， 也不能证明什么， 就是， 也不能说人品很差。 一个是给予性的，嗯，一个是索取性的。那我们两个就这样的人格，那我们两个在一起，他， 嗯， 就是一个合拍的感觉。但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中国人，他是更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就是为别人而活。 啊，对， 就是我如果让这个事情从我自己不管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身边如果有十个有八个人接受不了，我的这个日子过得会很别扭。 所以说呢，你可以装一下嘛，就比方说你俩出，嗯，玛丽，咱们就说玛丽跟她的这个爱人哈，俩人出门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玛丽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女人，她也会板着自己，然后呢， 嗯， 时不时去征求老公的意见， 嗯， 对吧？这样给对方足够的尊重，然后对方就算平时很奶，但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很 man 的样子。哎，come on，哎，跪下，啊，你茶水给我倒上，谁还倒这么多呢？谁还给我倒这么少呢？ 哎，总控会不会以为这个直播间出了点事？ 一个暴力男哈。 对，所以就是你还是比较认同这种关系，但是你也很认同就是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女性意识的一种觉醒， 对， 要占一个主导地位。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对这种男生比女生小很多这个事儿很介意。 嗯， 就是因为我在我对各种世界观价值观构成的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叫《忏悔无门》。 嗯， 讲的就是慈善家李春平的故事。 嗯， 就是他当年在很窘困的时候，因为他也就锒铛入狱过，在那个阶段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姑娘，她是当时体制内的文工团的一个独唱演员， 嗯， 发展前途很好，但是因为跟她在一起受到了处分，因为1980年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对你的身份出身其实是很在意的，你经历过什么，你做过什么，所以那个姑娘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跟她谈恋爱。可是呢，她也是因为有过这个入狱的经历，她出来以后特别想证明自己，想出人头地，她就做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在北京饭店， 嗯， 就天天在那个地方去等着，等可以遇到心仪他的人， 嗯， 然后带他去出国，因为那个时候有出国热嘛， 嗯。 可是他真的就来了这样的机会，就是一位当年好莱坞的一位女星，就当时就看着他，因为他很像他的初恋男友， 啊， 李春平的那个五官结构，他比较欧美范儿， 啊， 所以就当时 跟我差不多， 对，你知道他比他大将近40岁， 嗯， 就是完全可以当妈妈级的人物了。到现在有些农村基本上就是奶奶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义无反顾的跟了这位美国的女明星去到美国去好莱坞，因为这个老太太是亿万身家。 OK，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直到老太太过世。过世之后，老太太立下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遗嘱，就是如果你有了婚姻，遗产自动转移。他是继承了他名下的遗产的。如果有了骨血，就是有了孩子，这个遗产也要自动转移。说白了，我虽然人走了，你拿了我的钱了，但是你也不可能再有自己的自由了。他就接受了这份遗产之后，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他第一时间找到了他那个女朋友，当年的初恋女友。他准备了一张500万的支票，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500万。 对对对， 当他把这个支票递给这个女孩的时候，女孩撕掉了这个支票，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以后连面都不用再见了。因为他的价值观里面就觉得我们的感情是可以用这个来交易的。然后他又去找到了当年他服刑的时候帮助他的一位狱警，他出狱的时候狱警给了他5块钱。帮助他解决了那个时期很重要的问题。他去拿了50万给这个狱警，也是千辛万苦找到了他。狱警说，当年我给你5块钱能解决你的问题，现在你给我50万会让我徒增烦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接受。所以他有了忏悔无门，就是他发现忏悔无门，没有人接受他的馈赠。 对，哎呀， 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去做慈善。包括北京的第一批骑警的摩托车，还有现在奔驰的一些这急救车，其实都是李春平先生捐赠的。他从公益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他内心一直的是非常的苦闷，到现在呢，那是应该是老年痴呆，就是他60多岁70岁左右的样子，就是他会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是跟他真心相待的。所以我那本书让我就是我觉得他彻底奠定了我一个价值观，就是不可以找比年龄大的女性，因为他在如果大于你很大的，比如说8岁10岁以上，在我的概念里啊，这只是我一己拙言，就是在我的概念里，他会完全主导你的意识，就不可能你有就是扳回一局的可能，就是你完全你的人生就被他界定了。我会这么认知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这也是咱们中国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对，就是时不时就会很自然的会听从那些年纪比你长的人啊的这样一句话呀。所以说你如果是真的差个10岁左右的，你让两人在家庭当中，女生如果装作很这个小鸟依人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怪异。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李春平按照那个时代来说，就是真正意义的小奶狗，就是你养了一个宠物而已。那现在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到我们当下的环境里，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再接受这样的一个 事实。我觉得当下接受的人会更多，真的，就是比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大家伙的思想 保守， 相对来说保守很多。但现在来讲，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就是类似于比如说男的比女的大的很多，这我们知道太多了。 对， 就女的比男的大很多的话呢也有，而且呢无论是国外的包括国内的都有这样的新闻，就是我们的容忍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也不会说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不耻。就现在的容忍度已经上来了。 就是你是东北人，大明，我知道东北男性他和比如和上海男人是不一样的骨子里，就是上海男人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宠着惯着，我宠你，我是那种无条件的宠你，我可以放下我的身段去宠你的。哎呀，我来做这个饭好不啦，就是小菜吃一吃啊，你就他是这样。但是东北男人多数是大男子主义，所以如果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是你对东北男人吧有些误。 真的吗？ 对， 你其实不是这样吗？ 其实东北男人大男子主义吧，只是被他那个啥，你瞅啥瞅你咋的，就是这种气势吧， 咋呼的是吧？ 对对对，给咋呼起来了。其实东北男人在家里边往往是非常被动的，真的真的，就是在东北里边，我不知道哈，但我所了解的，90%以上的家庭，就是东北老爷们的钱都给这个女人去管。然后呢老爷们如果藏点私房钱呢，真的是如果被抓住了啊，这个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哎，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交给你的妻子另一半来管钱，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也不足以说明就是是不是大男子主义。 那你觉得什么才叫大男子主义？ 就是大男子主义就是一切要由我说了算。然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家外，尤其是在家外的时候， 根本就 不是，也不是这样吗？ 就在外面的时候，你看 我会特别在意你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这么讲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国家的话，男人呢，相当于新闻发言人， 女人呢相当于国家领导。 嗯， 对，就是当女人做出一个绝对决策的时候，比方说男人啊是自己有事，还不是说女人那边的事情、嗯、单位啊领导要我们去竞聘一个什么东西、嗯、哎呦我到底要不要去啊，或者说我到底要换个岗位啊，男人在这方面的时候一定会回去问女人，女人会给他一个建议。 嗯， 然后第二天男人非常光荣的就是用自己的口吻说，哇，经过我一夜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怎么样。 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受益啊。 对对对，其实东北男人就是这样的、 哦、 就是他外表很好面， 嗯， 但内里啊他一定要会听那个女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爱。 不是，因为东北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都是玛丽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看我们用一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比较小的娱乐化的一个由头、 嗯、 其实引发的其实是一个更热门的一个讨论、 嗯、 它其实就是男性和女性地位在当下这个地位已经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了。 是、嗯、 你知道曾经我采访过一位嘉宾，他说再过10年或者是15年左右的时间、嗯、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女性。就是不管是在重要的岗位上、 哎、 还是在家庭里面，因为你在外面有重要岗位，你可能就是经济基础决定家庭上层建筑，就是你在家里面的这个主导地位也会慢慢的发生转变。 对， 所以大明，你要如果有一天你在想你不是那个家里面足以撑门面的那个人的时候，你能接受这种地位的转变吗？ 这辈子最爱吃的饭就是软饭。 就是一直没机会 真的很好吃啊。对啊， 就是 没人喂我而已。 对对对 对，其实我记得以前有一新闻说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涉及到家庭暴力的问题、 嗯、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脑海当中固有的印象，家庭暴力是男性施于女性的、 嗯、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年家庭暴力的案件呢虽然说被曝光出来的逐年增多、 嗯、 但是男女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就是女生打男生的比例开始逐渐的上提、 嗯、 而且呢在实际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又发现了很多另外的情况、 嗯、 就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家庭暴力，比方说一个男生碰了一个女人一下，碰了一下，就可能在之前女生已经打了他无数下了，这男生碰了一下，女生顺势倒地，你打我你打我，然后一个女生就是打了男生几个嘴巴子，如果男生报警的话、 嗯、 一定会觉得这个男生有问题。天哪，就这种事情难道也叫家庭暴力吗？ 对，就是 你果然不爱我。 就是其实从所有人的思想里都是很难接受的事。你就包括你说的这个，我曾经也看过一个新闻、 嗯、 说有位男士报警说家庭暴力、 嗯、 然后当时民警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男士觉悟还挺高的， 是 就是他自己还能意识到他有家庭暴力，他对女性这样的是不好的，怎么样？ 是 后来等真正接警出警之后才发现真正被暴力的是这位男性。然后呢民警当时采访的时候他下意识的笑了一下、 嗯、 就是很多当时是口诛笔伐嘛，就是网友就说啊民警怎么可以这样、 嗯、 其实他你知道他是一种本色的一个流露，他就觉得男人被家暴这个事是很难理解的。 对对， 因为在他们所有人的概念里面，我们女性在家庭里面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舆论还有一种预判，就是说未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一定会让女性占一个主导的地位。你知道大明，我们今天就是小编在准备这期稿件，虽然我们两个基本上是在信马由缰啊，我们在聊这个话题，我是因为不愿意伤你， 嗯， 就是我们小编准备的这个话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嘉宾，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你觉得年轻人这样好吗？然后 我觉得年轻人烂烂 烂。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一定要用我们小编，你孩子用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给的机会、 嗯、 我没有给人家用出来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特别留给大民，他是这么说的，嘉宾觉得现在的网络词汇流行文化都趋于娱乐化，这是一件好事吗、 嗯、 然后您有什么话想对年轻人说吗？ 作为过来人啊，我们要有胡知识，在用字造词方面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嗯、 其实我以前 首先觉得娱乐化是一件好事吗？ 肯定不是一个好事，就是娱乐化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过度娱乐哈、 嗯，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词汇，以前的网络词汇有留到现在，比方说菜鸟， 嗯、 留到现在了。比方说就骨灰级的什么留到现在了，因为它有它毕竟是文字， 嗯， 文字背后呢有着它有一个可以说形象或者是说隐身的一个意思， 嗯， 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文化背景，它可以就是说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的发展进程当中，它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版本， 嗯， 在网络时代它可能不知道更新到几点零了，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有些词汇它可能红几年，它但是它最后它站不住脚， 嗯， 这样的词汇会更多一点， 嗯， 比方说今年有很多的词汇让我理解不了，比方说这个什么皮皮虾我们走啊，这个我理解不了这个哈。 我到现在我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词它红不了几年，它可能就会被淘汰掉。还有一些方式，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说哈哈哈哈打错字了， 真的 就像打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哈、打错了以后，然后出现了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啊，拼错了之后， 然后它代表着就是哈哈哈哈大笑的意思，还有二三三三三三也是代表着哈哈哈哈的意思 啊。 然后呢，今天还流行的 EM 那个 词汇啊， 对，这里面呢有能留得住的，但是也有肯定是留不住的，就是它没有文字的魅力，所以说网络词汇的诞生呢，它是。就是运营而可能根据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群体，然后某一个热词，它诞生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特定语境下产生的这么一个词。 对它，你阻止不了它产生，但是呢，它必将随着自己生命力的强或者弱，或者淘汰，或者被留住。这个呢，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对啊，因为就像这个很多这个明星啊，就是比方说，哎呦，经常闹过绯闻啊，怎么办？因为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闹过绯闻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但是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啊，中国绝对不缺这样的事儿。第二天有个比你更重要的事儿出来以后，你就被埋没在里边了。网络词汇也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明刚才说的这个也是足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媒体的意见，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媒体人，因为我们要紧跟这个社会的风潮，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我们要引领社会风潮。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多么主导一个强势的位置，我们只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样的新兴词汇网络语汇我们是接纳的，就是它一定是特定，就是不可逆的，它在这个时就像你爱上我这个事情不可逆，对吧？特定情况之下我们两个同台 PK， 你觉得这个女人这么有魅力，你爱上我对我产生情愫，这个势不可挡。 但是我的 但是允许你 可逆了， 允许你下了台之后我卸了妆之后你又不爱我了，这个也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网络流行词汇一个娱乐化的这么一个产生的过程，但是最终你发现语言真正的魅力一定是由内而发的。 对，你像能够留到现在的一些语言，我们说文言文离我们很远了，但是留到现在，你比方说《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等等等，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到现在我们可能在某些情境当中，你觉得你朋友圈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你 说一句《诗经》，比方说这个"风雨凄凄，芳草萋萋，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对吧？这会 君子好逑，我一直想就是这个词想用我身上，这一直都没机会用。 啊，君子好逑用在你身上是可以的，喜欢的球嘛，君子好逑， 你不要误导啊，此球非彼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不去否定它，但是就像比如说每一年春晚，我们要看一个语言类的节目，你如果发现它是用网络词汇、流行语汇堆砌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乏味的很、索然无味。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由内而发的创作的这么一个本子，它反映的就是当下你的那个心境或者你的遭遇的时候，它很容易打动人。 是，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网络语汇，那大明老师也说到了自己对这件事情娱乐化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呢，大明老师，您作为这个资深的重量级的嘉宾，有什么话想对年轻人说呢？ 我 洗耳恭听。 我想对年轻人说啊，虽然我们很年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犯错误的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错误当中，或者说在你经历过的事情当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其实我们人生会经历过很多不堪的，或者说你很快乐的事情，有很多痛苦的事情，不过呢最终啊一定要是学会总结，然后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哪怕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可以跟他贫一贫吗？在这里推荐一下我的新书《世界是贫的》，就是用一种贫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所以一个小时铺垫就为了最后这句什么？年轻人去买大明叔叔的书吧。 世界是贫的， 世界是贫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给这个大明这次机会，因为大明很辛苦，是下了早班的直播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格林安姨来撑这期节目。因为我对新兴语汇真的不了解。那其实如果在今天节目最后要给各位一些这个就是 我们分享的话啊，也不能说是为大家支招，用我们整一期节目的内容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带着思辨的这种态度，去跟这个时代对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哎， 但是呢，越是这种快餐文化，我们就越期待那种经典的沉淀。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新兴的语汇还是网络词汇，它都能经得起岁月的推敲。 哎， 沉淀下来的是过了几代人之后，我们可以在历史书上翻出来跟大家共享的东西。 哎， 比如说君子好逑。再次感谢大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收听本周的职场有高招，下周不见不散， 再见。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二十一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